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听的是 HKPinet.com， 我是恋爱小天后。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我不是卓佳佳，我是 Oscar Lai， 我是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呢一個民主黨咧，即係其實喺度頭痕緊啊！即係揾唔揾啊？即係俾唔俾啊？羅志光咁樣叫做係加入呢個林鄭辦。即係呢個如果阿羅志光嗱，我相信佢都好積極考慮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都唔會話即係喺中委會度討論，即係佢退唔退黨嘅問題。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好戇鳩嘅，即係其實係好撚蠢嘅，其實。因為其實林鄭而家呢個 moment 咧，佢早班早到即係發噩夢，即係甚至乎係驚去到7月1日係嘛，即係唔夠人去宣誓，即係佢係好撚大鑊嘅。你 好 desperate， 好撚 desperate。喂，即係你諗下，喂。人哋個喂你即係你個三低詛咒係咪你低民望低認受性低能量係咪即係你然之後你加入去。喂你諗下你有咩作為 咪所以呢共產黨兩嘢都可以引導你呢、 啊、 即係我當林鄭都係共產黨嘅即係成個管治系統嘅一部分啦、 嗯。 兩嘢就將你呢係打散晒嘅。求其攞兩個位嗱老實講我喺選舉之前都收到個 message 嘅。就唔知道真定假啦，我都冇 verify 啦。不過既然聽到同呢間嘢咁吻合嘅時候咧，都係同大家講，就話咧羅志光又好，李華明又好，其實都已經係傾掂咗，佢有機會做即係局長啊，甚至乎最低限度都有個副局。 李華明都有份啊？ 李華明都有噶，因為點解咧？喺成個中共個部署裏邊，一定會睇，即係喺成個反對嘅陣營裏邊。稍微是夾派的、 嗯、 去拉他埋嚟，尤其是林鄭而家咁嘅處境啊，學你話齋三低特首，佢咩辦法啊？ 嗯， 有得幾條橋嘅啫嘛。尤其是你喺成個組成個班子裏面一定嘗試借呢一個嘅反對派陣營裏面嘅一啲相對係温和啲嘅人嚟抬高自己嘅民望嘛。嗯其实你系俾人利用咗噶， 系啊！喂，你谂下，连陈志思佢自己口中都话火海嚟嘅。喂，你而家搵人入火海好 Q 啊，好 Q 困难。 喂，同埋民主党使乜讨论啫？ 唉， 喂，讨论啲乜嘢啫？有咩值得同佢讨论？ 但系佢之前唔系话，即系佢唔会俾任何党入政府噶嘛？ 我系民主党嘅中委，即系当年我都做过一届嘅。我第一句讲嘅就系呢一个系糖衣毒药嚟嘅。第二。喂，呢、這个同我党嘅路线乜关系啊？求其揾两个，我哋嘅成员就冧掂我哋啊！卖身啊，大佬！喂，佢同你分身家，佢冇同你分身家噶、哦。屌，佢做局长，佢系咪倾向你嘅政策噶？唔系噶噃，佢只系 ride on 你嘅群众嘅支持嘅啫、哦。喂，咁你都中佢？喂，你咪等佢发下噩梦先咯。喂，你老共条路线系咁啊嘛，831要落闸啊嘛，要推一个 CY2.0 嘅路线嘛，换人不换路线嘅人啊嘛，我点解要同你 back down 啊？喂，呢啲就系激进，民主派应该采取嘅步骤，我唔知温和民主派系咪点谂啦，但我唔觉得呢样嘢系需要讨论咯，因为佢一摆埋嚟就已经分化咗你啦。你应该第一句讲，如果我哋民主党系要加入政府嘅话。我哋系一个能够系实践到我哋纲领嘅政府，唔系你求其揾我两个人入去，你当港英年代嘅行政吸纳政治啊？阿哥，喂，佢吸纳啲领袖当年金耀基写嘅篇文，行政吸纳政治嘅时候， 因统战嚟啫嘛，其实一种 cooptation 咯，即系英文嚟，其实即系统战嘅基本上就系、是、收买 咩话共治，我记得有一个 term， 所以英文我唔记得咗啦，总之系共治嗰个概念啊嘛。喂，佢系收买你嗰班群众嘅领袖，你作为一个即系润滑剂，去帮佢解决佢管治问题啫嘛。而家林郑同样系道理系要咁啊，因为佢冇得选择噶，佢喺咁三低嘅民望特首里边，佢只能够喺委任政府嘅官员，尤其是啲司局长级嗰里边， 是鬆一鬆手，特別是要找一些相對上不要那麼低民望的人來襯托一下自己。 尤其是呢，即是你林鄭呢，你真的學下葉劉華齋，喂，你是吃殘廢餐上來的，是不是？你是吃西環殘廢餐的，即是坦白啲講，你嗰陣西環味係好濃郁嘅， 所以佢更加係佢更加會，所以呢個風唔係流噶啦，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嘅，佢一定要借民主黨即係搭住佢嘅膊頭上位嘅。 嗯， 喂，你民主黨咩傻啊？ 係啊， 你放個羅志光費我李華明去，每人鬥廿幾三十萬，佢同你分身家。我講快，我直接啲講啦。頭先我講話咩叫分身家啊嘛？喂，你嗰啲政策可以喺佢嗰度實踐咩？ 唔係你已經試過，即係你唔係呢樣嘢唔係未試過。你張炳良已經由行政會議，即係最初係行政會議成員啦，即係七日遊行之後。 喂，咁如果你咁做咧，你就一定要 局長， 你一定要對馮偉光 又點咧？ 係啊。 喂，當年我好欣賞阿達仔啦。達仔嘅講法就係話，馮偉光係賣黨求榮啊嘛，賣黨求榮啊！你話阿白宮發言人。喂，今日你冇理由转返转头㗎喎，你又话佢 CY2.0 囉，你今日就唔好话佢 CY2.0， 佢冇分别㗎喎。 咪同埋最戇鳩嘅樣嘢。 喂，同埋你唔好俾位佢呢，入咗你之余动对成个运动係冇帮助㗎嘛。因为你一定会影响到啲人㗎，即係嗰 40% 嗰啲人更加 consolidate 㗎，就话啊林鄭都唔係太差喎，屌委任咗反对派人士，咪屌你咪帮我徒先抹粉大哥。 尤其是 即使我要咁做，我仍然係对佢疑中留情都好，我都要睇段时间先。 吓、啊、 你等佢灰头土脸先，你唔可以而家咁快 back down， 知骨未寒啊。 咁係呀，咪你而家变咗你真係瓜田李下嘛。呢、這个时候同你讲呢个罗志光或者係李华明入过，喂你嗰头你又同佢话疑中留情，喂你系咪瓜田李下同埋林鄭嗰陣西環味咁濃，即係簡單嚟講，即係西味濃啦，係嘛？嗰陣西味濃臭到連建制派都唔敢入去嘅。喂，大佬你走去入去，即係你等於係用民主黨嘅光環沖淡咗佢嗰陣西味。 仲有，講得斯文啲嘅就係你幫佢喺面上貼金。 嗯， 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對成個民主運動係冇好處、冇幫助， 即係增加咗成個林鄭政府嘅認受性。 冇錯。喂，你话胡须仔，你去撑佢，因为我对民主运动有帮助，呢一个论点咧，我哋系建立到出嚟嘅。但系你而家帮佢求其摄一两个位，做嗰啲咩哎呀局长，你对个民主运动有咩帮助？喂，同埋嗰两个友都系汇点系统嗰啲意识形态人，虽然罗志光唔系汇点，但系都差唔多噶啦，同建制冇分别嘅。系啊，张丽阳嗰阵时候先揽佢哋两个嗰班友嘅啫，屌！系嘛？谂住以为同老共可以沟通到啊，建立咗自己嘅理性啲嘅形象啊，去 appease 啲中产阶级啊啲咁嘅人，系嘛？我认识佢好深，呢两个完全系保守派嚟嘅，唔系八九民运嘅话，你屌佢一早已经喺自由党啊，甚至乎民建联嘅啦。你问我啊，佢哋咁嘅意识形态啊， 嗯， 系嘛？你俾佢入咗去，你又 control 唔到佢，你点 control 佢啊？阿哥，好啦，你话社会福利处唔系社会福利。局局长个位真 唔系未必啊！佢话佢可能系做嗰个叫做系发展局添啊。 嗯，咁系咪大幅增加土地啊？ 唔系，因为佢话佢即系佢嗰个智商有160啊嘛，系嘛咩都 handle 到啊嘛。 妖，嗰啲咪搞啲咁嘅 IQ test。 唔系，但系戇鳩嘅，即系咁讲。 你又信嘅？ 你话罗志光入阁，然之后有班老甲， 自己吹嘅啫嘛，160。 有你话有班老甲兴奋雀跃，甚至乎。是昨天开中委会的时候就跟他在那里芬兰解忧，哇即是说唉使不使说退党啊，喂退党好像有些不近人情，我惩罚他、啊。喂大佬那个是你的党章来的嘛，喂如果你是一日没有真普选，一日不会入阁的嘛，有没有连这样东西你都要变呢？ 这样是党章来的咩？ 唔系佢自己，喂佢自己讲嘅基本立场嚟噶， 唔系党章， 就算唔系党章都好，你个基本立场咧，你个政治路线嚟噶，你咁样都可以动摇咩？ 即系两嘢俾人搞一搞，好难听讲，好粗俗咁讲，就出晒水 嘅。系啊， 俾人点掂咋，大佬？ 唔系咯， 求其揾啲嘢引你咋，大佬？几容易啊？喂，屌，话时话，如果我系老共，听到，唉，好嘢，屌咁容易搞嘅呢班友，原来。求其俾兩個甜頭佢已經搞掂啊！屌嗰啲咩原則啊、嗰啲立場啊、路線啊、831啊、23條啊嗰啲，屌原來都係包裝嚟嘅。我記得華叔當年教我一句説話：而 原则都是策略。 嗯， 你看你细心换味一下我这句说话，原则是策略来的。 这个时候就是了，这个时候讲的原则就是了。因为讲真的，我们那时候经常在讲， 就是说有些人啊揸住这些所谓的原则啊，其实都是作为自己政治筹码的策略啊。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 系、哎、咁老共成日玩呢一套噶啦，即系关于港独啊、台独啊，佢都系咁样玩嘅，出神入化添啦，系嘛？佢所谓嘅港独同埋台独，其实好捻多都系策略嚟噶。 有啲人所谓嘅原则唔系真心，自己诚意系信服出嚟、推广出嚟，而系作为市场策略嘅一种部分。 你咪讲中文啊？ 包括。亦都系即系而家好多个大佬面对嘅啲嘅问题，点解啲人觉得你哋冇 integrity？ 系咪言犹在耳？又唔关你事嘅，屌又冇你咩？又佢嗰几廿万系咪大家分身家？共产主义系咪啊？关你咩事啫？屌多佢多唔多少佢唔少啦，屌民众一年都筹几百万闲地啦，大哥系咪分你都唔好要啦？而系问题你面对而家林郑月娥呢个政府。即使你话要移中留停，我觉得都 O K 嘅。但系你需要嘅做咩咧？就系、是、你停一停，谂一谂啦。你有咩同佢 negotiate 到先？关你咩事啫？又唔系你个党派指派人嘅。你话佢同你咁样 offer， 喂，花生台你派个人做局长啊？你自己拣啊咁，咁啊唔同嘅。因为我哋自己拣咧，即系话嗰条友起码会 control 到嘅，大哥。而家条友你系 control 唔到啊！你帮人哋贴咗金啊，当系民主党嘅人啊。 同埋我好怀疑咧，你话叫佢退党，你有冇真系嗰个惩罚嘅作用？因为其实讲真，佢既然有局长做嘅话，佢稀唔稀罕你个民主党嘅党籍先？ 唔系，不过而家咁讲， 我即系想点讲？不如你讲先啦，系 咪即系话？讲真，如果有一个人要即系所谓投共，咁你阻止唔到佢嘅，佢退咗党之后，佢有佢自由做咩都得噶嘛？ 仲有一点就系、是，佢唔系民主党嘅党员。阿水会揾佢咩？ 啊， 系咪咪过咗你一栋咯？ 咁所以嗰阵时吓，即系呢一个叫做系讲， 喂，佢嘅资产系在于佢民主党嘅党籍啊， 或者佢民主派嘅背景啦，未必系党籍嘅，即系未必。 喂，你仲唔叫佢退党？你仲唔自己踢佢出党？你得两个选择嘅啫，你俾佢入过。好大镬嘅。 唔系，同埋如果你佢即系我谂呢样嘢绝对唔会发生嘅，即系我相信唔会发生。 你民主都孭撚曬嘅喎， 係啊！ 喂，林鄭月娥做衰嘢， 係啊！即係等於 expected 啦， 即 係 其實咧，其實就係等於你已經，你如果你係阿何，即係羅志剛，佢用個黨員身份入去，即係特區政府，基本上已經係等於民主黨係聯合政府一部分，佢已經加入咗林鄭嘅聯合政府啦，已經佢係建制派嚟㗎。 喂，你仲俾個黨保留個黨籍？ 佢咁啊！呢個嘢我都唔信會咁做嘅。 梗唔系啦，睬你傻啦！ 同埋咧，你即系如果你系入咗国嘅话咧，即系等于你系行政会议嘅一部分啦。 系啊，即系基本上你系联合政府咯。 唔系咯，即系你其实系要你去翻民主党嘅时候，集体负责噶又系。 你唔系同民主党负责，喂，你仲唔叫佢走啊？ 吓、啊，你谂下，喂，你同埋你嘅保密声明系嘛？即系你谂下，佢去咗做局长嘅时候，个 loyalty 其实系向政府系多于向民主党啊嘛。 喂，所以咧。林郑月娥又好，老共又好，都系一线噶啦。呢一招够高。 嗯， 喺佢而家三低嘅民望嘅情况之下咧，佢第一，佢一定系要同 2.0 啊，对唔住啊，唔系 2.0， 系 1.0 划清界线嘅。嗯 ，CY， 所以佢讲TSA 嗰啲咁嘢啦，系咪啊？第二就喺呢个执个班子里边，系分化你成个泛民。嗯，嗱，佢一票都冇啊嘛，俾阿胡须仔不停话佢啊嘛。你是只是倾斜一边的支持的嘛。好啦，我执你两条友，一条友都好。Ride on 你的 popular support, 民主党的。咁就夠将即是嗰啲金贴喺自己块面度囉。係咪 ?Ride on 你民主党的支持者囉 ,public support 囉。喂，何乐而不为啊，屌放一个位俾你。你以为真係喺一个联合政府里面啊，冇关㗎。你帮佢嘅咋？咁你不如投林郑月娥啦！屌你，当日系咪啊？你投林郑月娥，仲数多讲翻翻嚟啊！我唔系赌气啊，而系你当日话得，我民主党三十几飞投你，不过 我要有一啲嘅 policy， 你同我交换嘅，你要承诺，我就投俾你。系咪咁好过啊？还掂都系小圈子选举，还掂啲左交都系讲两个系冇分别嘅。咁不如你揾 Ryan 一个阿爷撑嘅人，有支持嘅人，去同佢攞多啲嘢好过啦。喺佢嗰阵时候咁困难嘅时候，喂，佢好困难啊！喺成个选举工程里面惨过死咁滞啊！惨过一个正常人入咗精神病院咁滞啊！系咁俾人闹啊，大哥。不当然，嗰啲嗰个唔系精神病院嗰啲人，亦都唔系癫嘅，闹咧系正常嘅。喂，你 Ryan 佢好过啦，系个虾。喂，仲有数讲啊嘛，你仲可以讲翻你自己啲政策啊嘛。八三一又好，廿三条又好，系嘛？最高工时又好，全民退保又好。喂，嗰阵时候佢最虚弱嘅时候，一个反对派，一个泛民都冇人支持佢嘅时候，你挺身而出撑佢。 嗯， 台底讲数， 好大压力噶。 唔系，我话俾我即系我咁比喻，梗唔会咁做啦。咁你好过而家话赞成罗志刚入内阁啊，系嘛，大哥？ 唔系你唔可以话赞成嘅，其实即系你等于就 半推半就好未啊？ 唔系你黄光亚咧喺半年前咧就话，即系其实希望呢个民主党啊呢啲温和民主派其实可以做执政党，唔系话话建制一部分啊，即系唔系执政党添嘛？你建制一部分，你而家你咁样做，你咪自己投身去做建制一部分咯，即系你。唔叫佢退，你唔叫佢退党系嘛？即系你或者叫冻结党籍啦，佢而家叫冻结党籍啊嘛。咁呢个好戇鳩嘅，其实呢个系，即系你咁样做咧，今日多 Q 鱼嘅。 唔系啊，你唔系一个技术问题咧，处理一个政治问题。 系啊， 其实呢个一个好重，即系如果即系以党员身份加入呢、這个即系林郑政府，一个好重大嘅路线改变嚟嘅，对于成个民主党甚至系民主运动。 过去日子里面张炳良同冯伟光更差，因为过往他们两个，一个就去了党很久的张炳良， 是、啊、 第二个就是林、加入政府之前是退了党，甚至乎被人勒令退党， 不是退党是踢出党、啊 啊、或者半推半就、啊啊、但起码你跟他划清界线、啊、CY 做了什么错事你跟他划清界线、啊啊 嗯、 喂，但如果现在我不知道你那个消息有多准、啊，即系你所谓余锦贤嗰个消息，可能系访问咗一个即系保守嘅人，或者系亲近即系罗志刚嘅人。但我完全唔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支持曾俊华之后嘅民主党嘅政治决定同埋决策咯。 嗯， 唔似佢哋嘅首映咯，可能系头日访问一个出嚟即系拆佬试沙煲，等我哋批评一下咁，即系有啲新闻做一下。 哇！咁嗰个老甲真系真系好累街坊、啊。应该攞去照费 嘅，唔系咁你又衰嘛？一你之前你讲移中流程配合呢一段嘢、啊，虽然我觉得都未必一定有关系，冇屈落去，系、 嗯、 嘛？即系、有时间上嘅先后关系，未必有因果关系，我觉得就。嗯、但系你而家俾人嘅感觉就吓，啱啱死人啫。胡苏正啱输咗啫，尸骨未寒。 唔系最大镬就系而家边个啊？即系阿四方琴日即系访问啊边个啊？ 阿聪仔， 阿聪仔啊！喂，佢话喂你，如果佢叫你入去，你就佢唔系佢唔系一次噶啦，佢第二次咧，人哋问到问题咧，佢就迟疑不决咧，就话唉，多谢林郑，多谢 Carrie， 即系喂佢系即系好恭恭敬敬，喂真系留翻条后路俾自己咁嘅样，真系而家系。 我谂啊唔会嘅， 即系尸骨未。寒最尸骨未寒都系佢嘅大佬，即系我唔知阿胡叔睇到有啲咩感受。唉，你嗰阵时又话用钱买唔到，而家系咪真系？唉，政治现实就目此为甚啦。唉，所以呢个真系咁啊嗱，有啲人话余锦贤唔可信，系嘛？即系 anyway 啦，我哋都系即系， 我都希望佢唔系。不过我如果当呢一段系真咁去评论啫，亦都有好大可能性嘅。从我同佢嘅。工作关系同埋生活体验里边， 吓 我嘅 life experience 啊，咁但系就 因为佢入边咧系有啲保守派喺度嘅，甚至乎你可以怀疑咧嗰啲系阿爷拍落去针都唔顶，怀疑啫吓，冇证据吓，因为针系永远都揾唔到噶呢个世界，但系即系佢哋有咁样嘅反应，同埋佢咁多年嚟一个自称自己 IQ 160智商嘅人。在他的党里面的影响力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聽，由港同盟年代到民主党的时代，直至到他没有做立法会议员那段期间，都是一个很大的。 即是你讲罗志刚，但是 在你在民主党那个年代，其实罗志刚有什么影响力，或者他做什么呢？ 翘王啦，佢 有啲咩好？佢咪真系谂到好多正桥咧？其实 完全唔够， 即系以你喺民主党经验， 佢只系令到民主党咧系更加多俾一啲稍为进步嘅年青人。 OK， 系觉得呢个政党咧系好实际、好务实。 嗯， 好听啲咁讲吓，唔好听咁讲咧就系话佢哋 back down 紧。 唔系咁，你啊礼拜一 唔够硬。 咁礼拜一嘅时候啊， 佢都系造就到有社民联嘅出现。 哦 ，OK。 Otherwise 唔会有其他嘅政党出现嘅。 咁如果你咁讲个稿，咁佢个 亦都造就埋公民党嘅出现。 咁佢嗰个， 因为你搞到咧个政党咧系好迂腐啊、 哦， 搞到个政党咧变成系建制嘅一部分啊，屌投唔投你都冇分别啊，大佬！而家我哋好多香港市民系对抗紧老共啊嘛，投你系寄托嚟噶嘛，冚家祥你窝窝妥妥。 咁屌，咁即系佢系类街坊噶，即系 成日早点嘅踢会点啊，同埋黄志刚啲人出党啦，屌你真系，而家女人死你都未知，如果段新闻系真嘅话。我都希望佢系假，好似个网友咁讲啊！屌你系真啊，佢真系累死你，你仲唔去紧踢佢出党？所有林郑月娥做嘅嘢，你孭晒飞话俾你听，日后你唔肯踢佢出党，话俾你听，九成九做衰嘢。 嗯， 唔使谂啊，你唔肯踢佢出党，屌你真 系好简单啫嘛！嗱，如果你话而家呢一个占中吓、啊，即系你告嘅公众妨扰罪，其实你好似你上次咁讲啦，你系告200个。如果告200个嘅话咧，即系一定横跨，即系去到林郑，佢都要执呢个手尾嘅，系嘛？咁你作为成个政府一个部分，系嘛？即系你罗志光入到去，你够胆？你够唔够胆？即系你系会say no 咧？系嘛？虽然你自己啊，你唔系做你嗰饭嘅，系嘛？即系唔系讲即系你唔系律政司，你唔会做律政司啦。呢个罗志光，但系。你会唔会即系划清界线先？如果你冇嘅话，喂，你真系等于系嘅，系嘛？你去到而家，你连退堂呢一个立场都婆婆妈妈、磨磨妥妥嘅时候，喂，你系真系？ 同埋呢啲嘢唔系讲感情嘅时候，呢个系一个政治路线嘅问题。我理得你同罗志刚系几咁 friend 啫，交换底裤着啫，冇关系噶。最重要就系你嘅党系咩路线啊嘛？ 系啊， 喂。佢一人即系得到，屌我哋成班人同你咩啊？关我咩事啊，大哥？吓、啊、你做咗官， 唔 系 你 唔落实我的政策。 你虽然你话做局长300,000，即系一个月咋？ 十岁数啦。 但系你就算真系分啊，你分到俾几多人啊，大佬？ 系咯、啊，关你咩事啫？你话发展局局长系咪所有嘅 policy 跟晒你先？ 唔系咯，系。 屌，系咪真系大量兴建公屋，大量刮土地出嚟打击楼市？ 第一样嘢就系你知道喺即系喺特区政府系林系特首先可以最终拍板话事嘅啫嘛。仲有你啲局长系全部都要由中央委任嘅，所以拣过先至即系觉得呢个人信得过，或者系佢系愿意落实中央嘅某啲指令，可能先会委任你嘅。 所以咧，你话如果你话净系出疑中留情呢单嘢咧，系冇问题的。可能我都会咁讲，即系俾个 credit 人哋啦，人哋都未做系嘛，即系唔好讲咁尽住啦，系嘛，即系俾少善意都算系 courtesy 啫吓。即系你问我心，我就唔会咁讲，我当你 courtesy 礼貌嚟。但如果你再传话委任你做局长，屌口水都流埋，湿晒，扑街你， 咪最大镬啦！ 扑街啊！ 其实你而家你做任何人 打残埋呢一个嘅进步民主派之后，屌、打埋你个泛民主流， 冇、即系佢拉一派打一派啫。即系对于温和民主派就收买你统战你，对于啲激进嘅就打到你残咁样，就呢个策略啫嘛。 我死得噶啦！ 咁啊，休息一阵啊，我哋转头翻嚟讲下呢、這个端传媒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peanut.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o。